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梦蝶眼睁睁地看着端木翠扶住展昭离开，先是气，只觉腹内一团火腾腾腾冒将起来，心肝肺肚肠通通炙烤的难受，然后是手脚发颤，整个人都站不住了，抖索着扶住桌沿坐下，不消抬头，他都知道周遭是什么样的目光。跟红顶白，拜高踩低，素来就是天香楼的习气，居然用抢的，居然来抢，怎么可以来抢呢？刹那晨光，梦蝶转了无数个念头，他既抢走，我便上去再抢回来，还要在他脸上狠狠抽上一记方得解气。不不，怎么做如此想，这不是他梦蝶的作为。起如梦，立圣蝶，梦蝶是什么人物？多少公子王孙一掷千金只会博他红颜一笑，这世上的物只要他喜欢，眉眼轻轻一扫，自有人争着呈上。这世上的男人只消见他一面，不无心心念念魂牵梦绕，只有他们追着他亦步亦趋，哪有他去倒追别人的道理。任何时候他姿态都端得好看，他高高在上，他矜持婉转，只听过蜜蜂逐花而走，哪有花儿逐蜂的道理啊。他是天香楼最娇艳盛放的花，展昭没理由不喜欢他。初时的盛怒渐渐消弭，梦蝶神色自若地端起方才为端木翠斟就的酒，一饮而尽。 端木妹妹， 梦蝶缓缓抬起头来，手中兀自把玩饮空的酒杯。端木翠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 你喜欢展昭，硬要把他带走，做姐姐的也不好留他，只是他今晚若来找我，做姐姐的是接还是不接呢？ 言下之意，人是被你强行带走，可心还留在我这儿，瞅着空子他还会回来。不劳姐姐费心，我信他不会的。 不会吗？ 梦蝶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故意说与端木翠听。 哼，妹妹恐怕还不知道展昭已经中了我的迷梦吧。端木妹妹不消多时，他的眼里心里都是我，连他的梦里都只有我。只要他对我说出喜欢二字。 听到迷梦二字，端木翠的脸瞬间转作煞白，双唇紧咬，顿了片刻，一声不吭，扶住展昭便走。 你当然不爱听，只要他对我说出喜欢二字，他的魂魄就会认我做主人。端木翠，你不是喜欢抢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届时你怎么来抢。 推开门扇，端木翠的腿蓦地发软，再扶不住展昭，两人几乎是一并跌进门内去的。肢体似乎再不听自己的使唤，若搁了平时怎么会摔倒。展昭苦笑，那梦蝶不知给自己用了什么毒，先是身不能动，口不能言，现下更是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凝神听周遭动静，还好端木翠似乎没有摔倒，只是她倚着门栏坐了好久，才慢慢地起身关门。落栓之后，端木翠低低唤了几声展昭，便伸手来探展昭鼻息。展昭心中好笑，忽地有温热液体滴落脸颊，心中蓦地一紧。 端木翠竟然哭了。 再一细想，不觉脊背发凉。 他为什么要哭？难道他连我的鼻息都探不到了吗？ 正争中间，就听端木翠低声道： 展昭，我第一次见你，跟你说过什么？ 说过什么？ 我同你说，人间有法，鬼域有道，开封府掌世间礼法，洗花流收人间鬼怪，收服精怪本就是我做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多管闲事？ 是啊，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我看见梦蝶之时，便知梦蝶必是妖孽，既是如此，为什么不即刻收手呢？ 你素来就是这样，能做的事要做，不能做的也要去做。展昭，你只是一介凡人，也只有一条命，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自己？ 珍惜自己？这许多年，为天下，为百姓，为青天，为公理，为道义，多少次险象环生，多少次命悬一线，哼，早忘了自己了。 展昭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你已经陷在迷梦之中了吗？见展昭不答，端木翠一颗心如坠冰窖，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抽离了一般，铮铮瞧了展昭好久，缓缓俯下身子，在展昭额头轻轻吻了一吻。九天之上，阴曹之内，人世之间，大罗神仙也好，妖魔鬼怪也罢，深入迷梦者未尝见有得归。展昭初时尚听得到端木翠说话，后来倦意袭来，明知不该睡还是睡去，渐渐遁入黑田之乡。这一觉不知睡了多久，许久都未曾睡得如此舒服了，四肢百骸都似得了喘息之机，懒懒的不肯动弹，鼻端是青草的芳香气息，脸颊痒痒的，似有什么在啮爬。展昭并不睁眼，唇角却漾出一丝笑意，蓦地伸手去扑，睁眼看时，一只小不丁丁的醋汁正惊慌失措地四下乱撞。展昭玩心顿起，只把醋汁拢在手中不让他出去，过了好久才松开，那醋汁如逢大赦，扑扑晃晃地去了。展昭这才懒懒舒了个懒腰，四下看时，却是在林中睡了个长长的午觉。日头已经西斜，阳光却仍有些刺眼，伸手摸向腰间，还好巨雀还在。行走江湖居然如此大意，大拉拉的在林中睡了这许久，幸好没被过路的小贼牵了兵器摸了盘缠，否则这脸可就丢大了。展昭掸了掸如雪白衣，忽地回转头，向着林子深处搓了个呼哨，果然不多时，就听得马儿踢踏声响，踏雪似是等得不耐，只顾自己急奔，越过展昭身侧，竟是停也不停。展昭吃惊不小， 好家伙，连主子都不认了。 虽如此说，脚下却半分不慢，一个急步赶上踏雪，翻身上马，踏雪嘶鸣一声，越发奔得快了。策马出林，沿山道蜿蜒而下，极目四望，远山的轮廓渐迷于目光之中。向下看时，逶迤于山脚的湖泽如粼粼镜面，无穷无尽，深广开去。饶是紧赶慢赶，行至山脚已是暮色四合。展昭跃下马来，牵着踏雪沿着水泽之侧缓步而行，近岸的芦荡随风摇曳，远处的湖心尚有晚归的渔舟，一盏风灯悬于舟首，明明灭灭，如同荧光。忽听得有人唤他： 展昭。 心中一动，就听滋滋呀呀的摇桨击水之声自芦荡深处一路过来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一艘黑须须的乌篷船。端木翠一手掌灯，一手掀开灭篷的围帘， 眉目间尽是盈盈笑意。展昭心中一喜，松开踏雪缰绳，一个箭步抢上船去，笑道： 你竟先到了。 端木翠嘘了一声，回身指了指船棚之内。展昭心中会意，颇晋升不再言语，探身向船内看时，见床上躺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鼻息绵长，睡得正香。展昭笑着低声道： 你动作倒快，竟将卢生劫了出来。这样也好，这书生身子单薄，挨不得牢狱之苦。 端木翠点点头，反手将围帘掩上，示意展昭在船沿坐下，将风灯置于身侧，巧声道：你呢，在淮阳城中可有收获？ 已经找到药店的掌柜了，正是当日是卢张氏而非卢生在他那里买过砒霜。这卢张氏伙同奸夫害死夫君，却浑口胡言，买通了淮阳县令，要将杀人之罪栽赃到小叔子卢生头上。若非我们无意中勘知此事，这卢生怕是要稀里糊涂掉了脑袋。 我自水路过来时，听人说开封府引爆大人无日会取到淮阳城入京。展昭，不如把这案宗交到包大人手上，包大人铁面无私，明察秋毫，定会还卢生一个公道，将那奸夫淫妇绳之以法。 我心下正是这么打算的，算起来包拯应该明后日就到，届时寻个便宜之处将这案子细禀就是了。 呀，展昭，我自淮阳大狱将卢生劫出，你说包拯会不会问我劫狱之罪？展昭振臂梳了个懒腰，仰天躺倒于舱板之上。端木翠秀眉微蹙，伸手拉展昭衣袖道： 展昭，你倒是说呀，包拯若问我劫狱之罪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